佛顶， 如来密因，修正了义，助菩萨万恨，首楞严经。 这部经呢，完整的经体，在前两次里面，密因了义菩萨万恨讲过他，首楞严是印度话，在这部经里面呢，是说诸佛如来所证的这个大定的总名称叫首楞严。那么首楞严是什么意思呢？佛自己解释过，在中国意思里头设置为一切事究竟坚固。那么这句话我们听了啊，只能得一个模糊的概念，一切事究竟坚固。那一切事是什么？究竟坚固啊，又是指的什么？这是我们首先要明了的。如果不晓得一切事指的是什么，那么这个楞严大定它的含义啊，我们就没有法子明了。一切事跟一切法是一样的地方，一切事究竟坚固，那么也就是常讲一切法不生不灭，凡是有生灭就是不坚固，无生不灭才是究竟真正的坚固。如来所证的这个大定叫首楞严定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所证的这个境界就是一种啊不生不灭的究竟坚固的境界。这个意思在本经里面不但在理论上说得很透彻，在境界里面也有明显的表示，将来读到经里面呢，诸位就能够看得到。可是佛法最贵的是要能够其如，其如就是平常讲的要证得。为什么呢？证得了我们自己才有受用，不能证得了不但没有这个受用，再说实在的话，对这个理我们讲开解，解这个理呀，都解得不透彻。所以佛法自始至终啊，都是讲求啊要证悟，要有实证的功夫。那么怎样才能够实证？实证只有一个原则，那就是用般若的观照。所谓一文字提观照证实相。首楞严是什么呢？就是般若经里面讲的实相般若，名字是不一样啊，事实是一桩事情。那么再给诸位说， 我们念佛法门里面讲的理一心呢，就是守楞严大定。所以楞严经不但与禅宗有密切的关系，与净土宗的关系也密切。我们要懂得楞严的道理，应用楞严的方法，我们二六十宗念佛就是修楞严大定。何况在严宗章里面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是楞严经里面的关键人物，这两章是楞严经的精华之所在，最重要的部分。那么观音师之，你想想看，在净土法门它是什么样的地位？那楞严经要不是净土的经，那算是什么经？这个道理很少人明了，大家都把这一部经啊认为与禅宗有关系。又看到这个经里面有五会楞严神咒，于是又说与密宗有关系。关系嘛，当然是有，不能说这个话是不对，但是要说与净土宗没有关系，那就是大大的错了。与净土宗的关系是在讲的时候，比禅与密的关系还要来得密切。这个究竟坚固实实在在，是我们必须要证得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学佛的目的无非是破迷开悟，利苦得乐。悟与乐就是究竟坚固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悟，真实的乐。学佛之人读金刚经啊，看到经上讲的金刚不坏身，心里头多么羡慕。哪一个人不希望得到金刚不坏身？金刚不坏身呢，就是一切事究竟坚固啊！不但我们自己身啊金刚不坏，一切的事物都是金刚不坏。这个也就是般若里头常讲的诸法实相，我们迷而不觉，看不出诸法不生不灭的真实相，唯有破迷大觉大悟之人，他们心目之中对于一切万法的观察了，一一法了，都是究竟坚固，皆是不生不灭。老同学们晓得这个理，虽然是晓得这个理，只能是个仿佛的晓得，并不彻底明了。彻底明了，就有啊殷切求证之心。因为不彻底明了，所以求证的心啊并不很切实。这个与解关系很大。正如的境界相，华严里面说得清楚，虽然说得清楚，自己要没有入处还是看不懂。打开华严经时，看不出里面的门道啊，自己有了如处，那华严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。古德解释楞严大定 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叫圆定，圆是圆满，鉴别一般所修的定是不圆满，实实在在说呢，首楞严定呢也叫做性定。性定要不要修？不要修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事物皆有法性，心本来就如如不动，那修不成。我们这个动摇的妄想不是心，而是什么呢？是无明啊。无明是个动摇。佛在大经里面讨论了一切众生迷惑的根源，佛说一念不觉而有无明，要跟我们讲无明不觉生三系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无明还在三系相之前。别诸位说，这个觉与迷呀，你鉴别觉是不动的，你是动的，真的不动啊，妄的动啊，凡是动的决定不是真的，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鉴别法。那么我们如一切境界里面起心动念，我们心动了，会动的那个心啊是妄心，不是真心的。修楞严大定的人首先就要晓得这个道理，要能够辨别哪是真心哪是妄心。能辨别之后，日常生活当中真心用事啊，那就是楞严大定啊当家的。这个妄心有没有作用？有作用。这就是说真心呢当了家了，八个十是他底下办事的用人，事事都能够听从主人的，所以那八个十就起作用。第八十叫大圆镜，无所不照，一切明了，数重单机横遍十方，都照在大圆镜。第七识变成平等性，真实平等，从这个地方生。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，前五识变成尘所作了。只要你业得到楞严大定啊，八个识还是八个识，还是平常一般用事，名字变了，不叫八识了，叫四智。这个就是大定所起的相与作用。所以说得大自在，这个定叫圆定，叫性定。一般世出世间的禅定与真如本性不相应，因此他那种定的功夫又出又入的，入定了有定的境界，出定了心就散乱了，又出又入啊。世人 眼光短浅，看到那个修小定的人，腿子一盘，眼睛一闭，坐在这个地方坐了一个星期。哎呀，某人不得了啊！他一入定啊，入了一个星期啊。说报纸、新闻、电视啊，都广播出去了。哎呀，某人不得了啊！幼稚园的定啊，大大的宣扬赞叹。菩萨那个大定啊，没有一个人晓得。舍楞严大定啊，不是谈天面壁的，而是什么样子呢？跟我们日常凡夫的生活没有两样，完全一样。我们日常的时候，三业四位仪，八十之下，人家是四智，我们哪能看得出？大定，所以说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楞严定。没有除也没有入，无时不在定。释迦牟尼佛当年所实现的，说法49年，将近300余会，佛住在楞严大定之中啊。说法是定，旅游也是定啊。无时不是定，无处不是定，喜怒笑骂通通都是大定，举心动念一切的作为都是从定中起来，说起的相，起的相做什么用处呢？利益一切众生。那么今天释迦牟尼佛的楞严会上呢，又要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，跟我们讲这个圆满究竟的大定，说出这个道理。这个在佛法里是最上乘法，所以经题里就比喻作大佛顶啊，这大佛顶法至高无上。那么初学的同修越入手听这个经啊，确实不太适合，但是不是不能听，只要你有耐心，你一直听下去，懂我也这么听下去，不懂也那么听下去，这个就是有善根有福德了。善根福德浅的人听不懂，下次再不来啊，再不来没有关系，我们星期二讲小部经，很浅的，初学人听了很有兴趣。那听不懂为什么也要听呢？常常听就会懂，这是修学一个好态度。你比如从前小孩6、7岁也上学念书，念什么？念45经，他懂不懂？他不懂啊。可是有些小孩你叫他念呢，他念得很高兴，念得很有兴趣，念得很熟，他并不求解啊。这个我在过去也给诸位提了，从前的人善根厚，福德厚，人老成啊，父母老师叫你怎么做，就怎么做，不会去问理由的。现在人富不，没有从前人那么厚道。现在是2、3岁小孩，他就会问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从前11、12岁小孩都不会问这个话。我在童年读书的时候，从来都没有想过的是，要问个什么道理，你这个念头没起过。现在小孩不得了了，他从哪里学来的呢？给诸位说，从电视里学来的呀。有没有好处呢？给诸位说，没有好处。 现在小孩你就还念四书五经，他不念了，为什么？他还问问你叫我念这个，念这有什么用处啊？这个有什么意思啊？你要不能把这个意思道理讲给他听的时候，给他讲给他听，他也听不懂。他不懂，他心里都不服，他就不干了。表面上看起来，哎呀，现在小孩比从前聪明啊。严格的讲呢，现在小孩没有从前人有福报啊。从前小孩从小就在这个学术上奠定深厚的基础，现在没有办法了。即使在小孩他去念书了，知道这个好处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现代人对于这个四书五经这是个觉悟了，这是好东西，大概总是25岁30以后了，晓得好啊，再去背呀，背不出来。小的时候有这个能力去背呀，不知道。到了小的，晓得这个好处的时候，时间因缘过去，一生不能成就啊。那么这个道理啊，懂到了之后，诸位就晓得，大部经论我们听不懂，听不懂啊，他有个欢喜的境去听就好。长时间的欣喜就会开悟啊。怕的是你不肯干啊。真正用心肯去听就行。开头听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，听不出这个名堂。连续听上3个月以后啊，渐渐就熟悉了。2-3年不间断呢，立根的人就有入处，就有悟处。自古以来，这种例子太多了。要求开悟，要求啊入这个境界，入这个境界就是证得首楞严大定。那么除了听啊还不行，还要讲啊，天天呢叫为人演说啊。那要去说我不会讲啊，没有关系，为人演说不一定要你讲这一部经，你会一句就讲这一句，会两句就讲两句，不会的不讲，会的我讲，自己真正懂得的不讲，有疑问的不讲。所以是多闻却已，这样你去讲呢，绝对正确，没有过失。所以是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这个是求学的态度，万不可以说强不知以为知。我不晓得的，人家来问我，那我要不知道这个面子都难为行啊！也得要周一点出来大呼人家，显得我想我还不错啊，这个就错了啊！万万不可以呀、啊！顾及到自己的情面，一旦被人揭穿，没有人瞧得起啊！你老老实实能够守住本分，别人一定会尊重你。我们并没有成佛，不是一切智啊，成了佛才是一切智，菩萨都不敢说他一切智，还会被人问倒了的，答复不出来了，何况我们初学呢？成了佛才是一切智。所以没有成佛以前，人家把我们问住了，答复不出来，绝对不难为情。为什么呢？我没成佛。你要说我已经成了佛了， 人家问一个问题要把你难住了，哎呀，那真难为情了。那个说实在话，你并没有成佛，冒充成佛，成了佛才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。等觉菩萨还有一分无明没有破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宇宙人生的道理还没有能真正圆满，还有一分欠缺，还有一分呢搭不上来的呀。因此我们求学教学不要怕难为情，这样才能够有成就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就讲究妙定。妙定是讲就是性定，或者两个意思，所以才叫做大定。定中之王再没有比这个更高了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特别要提醒诸位同修，圆教的菩萨，也就是经论里面常讲圆正真性的人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修的这个地，跟那个藏教、通教、别教不一样啊。圆教人一下手，说实实在在的，我们看不出他在用功，看不出他在修行，一下成就了之后啊，真是惊人，没有看到他用功。这在我们历代祖师大德里面，视线这种刑罚的多得很呐、啊。六祖慧能大师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。我们在禅经里面没有看到他修行，实际上呢，人家的功夫从来没有间断。我们所讲看得出来修行，是看到他什么呢？他早晚两堂功课不缺啊，他每一天啊去静坐啊，去参禅，按几个钟点、啊、念多少钟点佛。我们看到这个叫修行啊，完全看的什么？很粗浅这个外表。真正的那个修行呢，我们不但是说看不出来，因为我们不懂啊，不知道那修行啊，不懂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自己也不晓得修行的方法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是圆顿的菩萨，我简单的给诸位同学说明白，他们这个修行的方法呢，就是在生活当中，在生活里修什么呢？修性定，就是修楞严大定。眼见一切色法，不是不办事，照样办，什么事都办得圆圆满满、周周到到，心里头如如不动啊，干干净净啊。古人有比喻，好像宁静见无啊，静干干净净，照外面东西照得清清楚楚，镜子的本身不落印象啊，他就修的这个定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所以他事事无碍。公务员天天上班，做生意的人是天天照顾店里买卖，家庭主妇的时候，家庭里面日常一些琐碎事情，没有一样事情耽误。他在那干什么？他修了一年大定。我们怎么看得出来？我们要看到啊，什么人修定呢？盘腿面壁打禅席了。眼根看一切色法，一切色法寥寥分明，这是慧呀、啊；如如不动，这是定啊；定慧真实，这叫禅定。眼根在色尘里面入禅定啊，又不爱色尘，又不爱思，这才叫一切思究竟坚固啊。有点障碍。就不究竟了，就不坚固了。你看那个入定，盘腿面壁，一入定的时候，定境界现前了。 眼睛一张开，笔一放下，这个定就没有了。他那个定不坚固啊，有成有坏。楞严大定修成的时候是究竟坚固，没有出入之相。这个定的作用在华严经里面是讲用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动静一如啊，动是办事啊，动就是静，静就是动啊，不是两桩事情，是一桩事情啊。定慧真实啊，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，都是菩萨，都是第一等的。为什么呢？你有智慧，有福报。你做生意，商业界的巨头，菩萨的商人呐、啊；你做工，菩萨的工人呐、啊；你耕田，菩萨的农人呐、啊；你从政，菩萨的官吏呀、啊。过行过业的，都是做模范的，做榜样的。这个是楞严大定，所以楞严大定啊，真正有用处啊，才能够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，才能够叫我们自己，叫一切大众都得到大自在，都得到真正的幸福安乐。一切的学人，藏教的也好，通教的也好，别教的也好，他们要走一段呢相当长的冤枉路，最后还是要入语言教的行人，他才能成就。虚云老和尚脸谱啊印好了，送到我们这边来。诸位啊，听完经之后听一本回去好好地看一看，虚老和尚是了不起的人。他老人家一生视线当中啊，你去看他视线的前面就走了不少的冤枉路，后来归到圆顿才成就。可是有一些修行人呢，总是希望先修苦行，先要受苦，受苦当然也有道理，多吃点苦头啊，消业障啊，不吃苦头业障消不了啊，不能培福啊。可是缘分之人吃苦啊，他没有苦受，他想落他没有落受，他的境界是平等，不能像诸佛菩萨那样的平等，他苦乐这个差距近不太大。从这一层就能体会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，如果我们在生活里面苦乐的差距很大，我们不是言教中心的人。语言教中心的人呢差距小，换一句话说呢，事事不大在心里头，想说也无所谓，受苦也无所谓，不大放在心里。人家对待他好他很感激，人家对待他不好也不放在心里，不计较。这个就是差距近，学语言教容易，分别心重，差距很大，这个言教不得其门而入，入不进去。可是言教来得快呀，不走冤枉路啊，藏通别都得迂回的路子走得大，慢慢的来，当然有成就。言顿是从根本上修，藏通别是从枝叶上修，修持戒，枝叶上修啊，那个戒律，我们不要说太多了啊，是说到八万细行，那是太多了，我们就讲 现代这个一般禅界里面所讲的离修界两道无常，不能得定，增长分别心，增长执着心，搞一辈子都得不到定。给诸说一切都不分别心才能定得下来，分别世间法心不能得定，分别佛法还是不能得定。你分别心是一样的，换个对象而已嘛。执着恶法是病啊，执着善法还是病啊。从根本上修很简单，你要想修戒律的话，我们从明了佛法这一天起，明因果这一天起，绝对不存一个念头啊，害人。确确实实这个心里头没有损害一切众生的心，你的戒律就圆满了。所有戒律不过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了。我心里面说害人，让人起烦恼，恼害人的心，这个念头啊，从根拔掉。我起心动念都是真真实实的为了利益一切众生，比丘戒圆满，菩萨戒圆满。菩萨戒是利益一切众生，比丘戒是诸恶莫作，菩萨戒是众善奉行，你这个戒律通通就圆满了。从根本修啊，一切万法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心里头绝对没有这些东西存在心里。给诸位说，楞严大定就现前，这个不是小定，这是大定啊，就是六祖大师所讲的本来无一物啊。本来两个字是什么？指我们心里清净心里面本来无一物，一物也不挂在心，这个是楞严大定。一切事出世间这些万象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前因后果了如指掌，这是慧呀。女人正学人修戒定慧是这样的一个修法，不是那你枝枝叶叶斤斤两两跟你计较成就快。在我们这个道场，我也有一个感触啊，要不是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，还带着几分圆顿根性的人，不会到我们这个道场来。所以能到这个道场呢，都是有因缘。我们所以还没有个门路可入的呢，说实在话的，烦恼太重了。也就是说，分别执着啊。小的哎，不应该有哈，心里了本来无一无嘛，偏偏还要装一些东西进去，还舍不得把它丢掉，这就叫烦恼，这就叫习气啊。那么有这些东西不怕，为什么呢？你现在知道这些东西是烦恼是习气，我还丢不掉，这就是大进步。为什么呢？一般人他不知道啊。你现在晓得这个东西，这个一个进步不得了啊！晓得了，我想丢，现在还舍不得，对，慢慢来嘛。及时能舍就得了，舍得了，不舍就不得了，舍就能得，慢慢的舍吧。这个道理明白了，这叫解悟啊，这是大彻大悟。以后啊，这叫起修。修是什么呢？修就是在一切境界里修一个不染着，就是修修舍啊。六度里面修布施啊，布施，我舍一点财，我舍一点无，那个布施是枝叶上的布施，布施的再多都有限。 经常常讲，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还是有限，为什么？枝叶布施在根本上是，根本上的布施是布施什么呢？贪嗔痴烦恼布施掉了，这叫根本上的事。枝叶上的布施不究竟，不坚固，有障碍。根本上的布施究竟坚固，没有障碍，能成就无量功德。所以这个大乘佛法，尤其是圆顿的大，在今天这个世界，虽然讲众生造罪的多，正如同啊《地藏经》里面所说，冤福气众生刚强难化，普遍的造罪业了，而造极重的罪业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呢，冤福气众生非常的可爱啊，好像那个小孩一样，非常的顽皮顽劣，但是他很聪明，如果他一走到正道，他马上就成就，就好像学校的那个学生一样，顽劣的学生是最好的学生，就看老师会不会教了，会教那将来在社会国家是最有贡献的，出人头地的，那就这几个人。平常的循规蹈矩这个学生呢，荣才呀，出不了头地呀。好学生呢，教的不得法的时候，那就是顽皮呀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学校的时候，太保太妹都是聪明人呐、啊，老实人笨人，他不会去当太保太妹，你叫他就当，他不晓得怎么当法，他不会呀。那都是聪明人，聪明没有用的正当地方，那一回头那一定有大成就。圆顿根性的就是这一类的啊，因此我们在这个世间看，你看看天天动歪脑筋的、出歪主意、做坏事的多啊，他要是把他们一唤醒，立刻就能转这个罪业的世界变成极乐世界，这个转机就在大乘佛法的普遍的弘扬，怎样劝勉他来接受这个教育，这是今天很重要的一桩事。这是祸福的一个转机，在今天整个世界来说，世界是个大混乱的一个时代，人心没有皈依，邪说横行，对治邪知邪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乘圆教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，从哪里做起呢？从我们本身做起，自己真正能够一切放下了，身心自在，不必说法了，不要劝人了。你就一入了大众，人家一看到你的风采就跟人家不同，不是装的呀，自自然然。别人一定问你，你为什么这么自在呀？他来问你，你就给他说法，我心里没有牵挂吗？所以就自在。不要给他讲经说佛经怎么讲的，我怎么修的，说了那一大堆呀，人家不能接受的。我没牵挂，我当然自在。我没有烦恼吗？我怎么不快乐呢？那么你也想像我这样自在，你把你的烦恼放下，布施掉就行了吗？这个事情不要求人啊，求自己的呀。世间人这个苦恼，两个自己说尽了，患得患失，一有得失心，无尽的烦恼就现前了。没有得就没有失，心就清净了，没有得失 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无增无求啊。做到这一个境界，给诸位说，十方三世诸佛见到你的面呢，也哑口无言，没话说。参加里面讲说，口挂在墙壁上，没用处了。因为众生有得失，佛菩萨才有言说；因为众生有求有增，所以诸佛菩萨才有一切的确实。所以你说这个大乘圆顿教法极其简单，极其容易。诸位能这几句话里头会了啊，楞严经就不要讲了。为什么呢？一部楞严经讲的还不是讲这个事情，一大堆的废话。说到最后还不是一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无得就无实啊。所谓成佛，也就是入了这个境界而已。入了这个境界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以这一个境界或一切的境界，这个就叫做四事无碍。自己所证得的一正法界是众生所住的十法界啊，十法界跟一正法界合起来没有障碍。佛不爱众生，众生不爱佛的心情啊，无碍于众生；众生的心情啊，无碍于佛菩萨，事事无碍啊。一有障碍，不能同住了。小乘法的是有障碍，出家人跟在家人不能同住。为什么呢？着相，他在枝叶上修的；大乘佛法在根本上修的，没有障碍。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功夫真的要到了家，给诸位说，人跟野兽在一块住，也没障碍。过去高僧有很多啊，住在这山上，跟老虎住在一起的，彼此没有障碍。而且老虎还很乖，很听话。一般人看到奇怪，我看到不奇怪。老虎也有心啊，人也有心啊，心通此理啊，理得心就开了，没有不能容洽的。离章者学华严经佛论，他就住在一个老虎洞里头。不但那些毒蛇猛兽不伤害他，还保护他。印光大师在70岁的时候，蚊虫、跳蚤、兽虫都不咬他。你看看，感应啊！当时有很多人试验呢、啊，这个房间里头有蚊子，有兽虫，而且很多，请老和尚到里面去住。老和尚一到里面去住啊，再去找一个都找不到，搬家搬走了。老和尚大慈大悲啊，他们对他很尊敬，不伤害他。他就找谁的麻烦？没有慈悲心的，找那些人的麻烦呀。心不清净的人去找他，心清净的找不到。那么这是我们的大定呢，守楞严大定呢，说出的一点意思。说明了我们可以修，但是诸位要是真要想从这里下手，确确实实有个3-5年功夫啊，就能得到消息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3-5年要天天在一起研究，一日不知十日寒之啊，一辈子也不能入门。所以要一个道场。一个礼拜讲一次经，有没有用呢？比不讲好一点。没有。7天的烦恼熏习，听一天经 不行啊。我记得过去有一年呢，台中办这个大专讲座，三个星期有100多个大专讲座，三个星期在一起讲学啊，老师看看这个同学啊不错，这三个星期来啊都变了样子，都上了轨道了，一戒了业，到电影院去看2个钟头的电影，又复了原了。三个礼拜完了，不至于流水了。这个就是无量劫来都是烦恼的熏习呀，短短的佛法的熏习，力量不够，不起作用。我自己在这个20多年经验里面体会到了，我天天在讲啊，天天在读诵啊，没有一天间断啊，所以深重的烦恼啊，才有这个力量啊，控制得住。因此我才觉悟到啊，古时候寺院里头一天20讲经啊，那个20要记住，是现在的大小时。佛经里面常讲的那个20啊，是印度的时，印度是60啊，昼30，夜30啊，人家的夜时等于我们4小时啊。20讲经。8个钟点讲经啊，有8个钟点，讲堂里面的熏习，他1天24小时的精行度得到，天天这样干，干上3年，人家成佛做主，他不断的在熏习啊，这个力量大了。我们干1天休息10天，有用吗？没有用。所以南部的同学啊。咱不听见你多啊，我在高雄佛教堂讲经，一个月到那里去讲5天，听讲的人400人以上，他那个讲堂能够坐600，楼下坐满是400人，楼上还坐下。有人就告诉我，法师法缘太好了，太甚了，你要常常来讲啊。我就告诉他没用处。我说为什么没用呢？1个月30天呢，你们听了5天的佛法，还有25天在那里胡思乱想起烦恼，不管用啊。所以我到南部来说，对我自己是无所谓的，我讲没中断，我自己的熏习是无所谓的，对你们不能起作用，这个不是不慈悲。所以我劝他们，你一定要慈悲慈悲。为什么呢？我不要来讲啊，我说我要能住在一个地方，1年360天，天天讲。我这个道场有3个人，有5个人的话，他要在这里住上个3年5年，他有成就。这是你们大家的慈悲呀！你们不要今天请我到这里去，明天请我到那里去。你请我去的是真正不慈悲呀！所以大家懂得这原理呀。我们在一个地方如如不动，能够成就几个人做佛啊？这样将来才能够续佛慧命，才能够把佛法普遍的弘扬光大。我要到处去讲的时候，一个都不能成就，我一死了就完了，对不起佛教啊，对不起众生啊。一个地方如如不动就能培养你，这才叫真正的慈悲。本经里面莫难尊者并不懂这个道理啊，莫难还不晓得佛修的是什么的，不知道。我平常告诉他们所修的呢，舍摩他干摩禅诺，这些都是印度话，当然入到经文给诸位说。翻译的这个名词翻得很多。那么在一般讲呢，舍摩他偏重在止，就是断一切的妄念，也就是诸恶莫作的意思，是把心呢定下来，止住一切的妄念。三摩偏重在观，观就是偏重在看破上，在理论上，在智慧上。这个舍摩他的执啊，偏重在放下上。禅诺呢，是直观平等，有执有观，这是普通的一个讲法。实际上呢，这3个名词里面意思都是直观等运，但是它有宾主之分，有稍稍偏重一点。 所以才叫做禅定。那么这就是佛平常教给小乘，教给初学菩萨的方法。这种方法呢，给诸说不能见性，可以修成阿罗汉，可以修成辟支佛，在我们念佛法门里头呢，可以修得四一心不乱，就是运用啊色摩他三摩禅诺的，可以到这个程度。如果你要用手楞严呢，那就高了。为什么呢？色摩他三摩禅诺啊，都在阿赖耶识之内，因此焦光法师啊注解楞严经，他反对古人的说法。古人呢注解楞严经呢，多半是用天台家的教义来注。天台是三支三观，以三支三观呢来配这个色摩他三摩禅诺。但天台的止观呢是用意识心，不是诚心的。因此焦光大师一反过去人的见解，他直截了当的指出来，修楞严大定呢要切实用根，就是直截了当的用六根根性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我们用眼识见色尘，用耳识闻声尘，以这个方法来修呢，是天台下的三智三观的方法，有效，也有成就，但是不能见性。实在讲，楞严里面教给我们，确确实实是教光大师所讲，他老人家讲的话没错，很有道理。叫我们写实用根，会了之后，我们用见性见外面的色性，不是色尘嘛？我们用闻性啊，闻的身性，不是身尘。六根根性呢，接触外面是六尘尘性，这才叫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过去楞严经讲过不少遍。凡是听楞严经同学，好多人都来问我，法师怎么样学实用根呢？大家都很关心，都很想学，是好现象。也就是说，问者不会呀，会者不问呐。怎么样学实用根？你这一句话是从意识里头生起来的，那么就你不会吧？会了怎么呢？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就会了，那就是学实用根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，就是学实用根。一切思想众生你要做的时候，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不爱我的清净心嘛。你那样做我不同意，我要这样做我的心就不清净了，没有我啊。那有的时候众生把事情做错了怎么办呢？做错了看到与他不利纠正他一下，不是与我不利，与他没有什么不利的，爱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与他有不利的，他没有看到，我看到了，我就要把他纠正过来，是为他不是我，我心里头没数，看得清楚听得清楚，面面都能看得到，看到过去，看到现在，看到未来，确实用根的。所以记住啊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，这两句话你要把它讲清楚，就是一部楞严经。一部楞严经的道理运用在这个一切生活之中，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。所以十大愿王每一句话那个意思字理都说不尽了，不要简简单单看到，哎呀，只有这么十句嘛，好像一看自己就懂了，真的不懂。境界之广大要晓得，十大愿王是整个华严经的十大纲领。华严经诸位晓得，那个义理浩如烟海啊，十大愿王是纲领啊。你不懂整个华严的教义，十大愿王你怎么会懂啊？所以现在有讲十大愿王的。讲什么？讲十个法相名词，增加执着，增加分别，意思不懂，根本做不到。这是讲经之难啊！自己真正懂这个意思，而且还得做到几分， 味道才讲得出来，不然的话讲不出来。那么今题呢，我们就讲到此地，经这一字不要讲了啊。平常我们讲经的时候，后头来一个字都讲。这一次给诸位讲了言，我们也讲得很细，希望这个每一次来听的人都能得利益，连续听得连续的利益，偶尔来一次有一次的利益。所以我们深入的讲解，我们采取这个张伟龙居士的他的看法，真讲原讲。今期啊就到此结束，我想下一次啊这个教起因缘呢，我们也可以免了，直接就入经文好。诸位要想知道讲玄义呢，我们将来经讲完了，我们把经本子合起来，禅玄说妙，那有味道。